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齐克健，邓小欧。基督山伯爵对安德烈说，你的服装越少交饰效果就越好，因为你是一个有钱人。假如你要买马，可以到德维杜那儿去买，假如要买马车，可以去找贝铁斯蒂。我们几点钟来？那青年问道。六点钟左右。 我们那个时候准时到， 少校说。卡凡尔康的父子向伯爵鞠了一躬，告辞而去。基督山伯爵走到窗口前面，看到他们手挽着手正走到街对面。那两个光棍，可惜他们不是真父子。于是他沉着脸想了一会儿以后，走，我去看莫雷尔去。他说，我觉得那种厌恶简直比恨还使人难受。维尔福先生屋后的那片园地上，在那扇半隐在大栗树背后的门外，我们将可以找到几位我们相识的人物。这次是马西米兰先到，他专心在守候一个人影从树丛中出现，焦急地等着石子路上发出轻巧的脚步声。那盼望了许久的声音终于听到了，他本来只期待一个人，而他觉察到有两个人向他走过来。弗兰蒂的迟到得归罪于邓格拉斯夫人和欧钦尼的拜访，他们的拜访延长到超出了他所预期的时间。于是为了表示不对马西米兰失信，他向邓格拉斯小姐建议要她到花园里去散一次步，借此表明他的迟延虽然无疑会使马西米兰感到烦恼，但却并不是他自己的疏忽所致。马西米兰凭着一个爱人的直觉，立刻懂得了弗兰蒂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心里很感安慰。而且虽然弗兰蒂避免来到谈话的距离以内，弗兰蒂却安排得很巧妙，可以使马西米兰看到他的往来，而每一次经过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趁他的同伴不觉之中，向马西米兰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像是在说，忍耐一点吧，你看到这不是我的错。马西米兰是很会忍耐的，于是就在脑子里比较这两位姑娘来消磨时间。一个肤色白皙，有一对水汪汪温柔的眼睛，温雅的微微弯着身体，像一棵垂杨柳。另外一个肤色浅黑，带着一种严厉傲慢的表情，身子笔直，像一棵白杨树。不用说，在马西米兰眼里，弗兰蒂当然不会相形逊色的。约莫半小时以后，小姐们回去了。马西米兰知道邓格拉斯小姐的访问终于已告一段落。不到几分钟，弗兰蒂重新走进花园来。为了怕别人注意到他的回来，他走得很慢，并不立刻直接走进门边，却先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小心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在监视他，然后立刻起身，急急地向门口走来。晚安，弗兰蒂。一个声音说。 晚安，马西米兰。我让你等了一阵，但你已经看到我来迟的原因了。 是的，我认得邓格拉斯小姐，但我不知道你和她这样亲密。 谁告诉你我们很亲密啊，马西米兰？ 谁都没有告诉我。 但我看来你们好像是这样的，从你们边走边谈的那种态度上看来，人们以为你们是两个在那儿互诉秘密的女学生呢。 我们刚才谈了一番心事， 弗兰提答道。 他告诉我他不愿意和马斯夫先生结婚，而我也向他承认我没想到要嫁给伊皮南先生就感到多么的痛苦。 凯德弗兰迪， 这可以向你说明为什么你能看到我和欧奇尼之间有那种坦率的态度，那是因为在谈到我不爱的那个人的时候，我想到了我所爱的那个人。 哦，你处处都多好啊，弗兰迪，你有一种绝不能属于邓格拉斯小姐的特质，就是说那种无法说明的娇柔。这种娇柔对于一个女人正如香气对于花和美味对于果子一样，美并不是我们对于花和果所要求的唯一的品质。 那是你心里的爱在使你对一切做那样的看法。 不不，弗兰迪，我向你保证，你们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把你们两个人都观察了一番。凭良心说，虽然我丝毫不想故意诋毁邓格拉斯小姐的美，但我无法了解任何男子能够真正的爱她。 那是因为正如你所说的，马西米兰，我在那儿的缘故，因为有我在旁边，所以你就不公正了。 不，但告诉我，这纯粹是一个出于好奇心的问题，因为我的脑子里浮现了某些有关邓格拉斯小姐的念头，所以才问的。 哦，一定是非常不公正的念头，我不用问就知道的。当你们来批评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的时候，我们是别想得到宽恕的。 你至少不能否认，你们自己互相批评的时候也是非常严厉的。 假如我们严厉，那是因为我们一般总是在兴奋的情绪下才来批评的。啊，还是回到你的问题上吧。 啊，好吧。邓格拉斯小姐这次反对和阿尔佩先生结婚，是不是因为别有所恋的缘故？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和欧奇尼并不能算十分亲密。 是的，但是小姐们不必十分亲密就可以互诉心事。承认吧，你的确向他问过这个问题吧？啊，哦，你在那笑了。 或许你已经知道那一段谈话了吧，我们和你只隔着一道木板，他可不是一重有力的保证。 哼，哎，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谁都不爱，他一想到结婚就讨厌，他情愿永远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独立的生活，他几乎还希望他的父亲破产，那样他就可以像他的朋友露西亚米莱小姐那样成为一个艺术家。 哦，你看。 嗯，你想到了什么？ 弗兰迪问。没有什么。哼，马西米兰微笑着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笑呢？哼， 你自己把眼睛盯着我呀。 你要我走吗？ 哦，不不不，但我们来谈谈你吧。 不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只有十分钟了。 天哪，马西米兰狼狈地说。 是的，马西米兰，你说的对。 弗兰迪用一种抑郁的口吻说。 我对你只是一个可怜的朋友。可怜的马西米兰，你本来是命中注定该享受幸福的，但是我却使你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向你保证，我常常在痛责我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弗兰迪？只要我自己愿意就得了。我甚至觉得，虽然这种长期悬而不决的状态很令我痛苦，但是只要和你相处五分钟，或从你的嘴里听到两句话，我就已得到充分的补偿了。而且我也深信，上苍既然造了两颗像我们这样和谐的心，还几乎奇迹似的把这两颗心联合了起来，他不会最后又把我们分开的。 你这些话说得真好，马西米兰，我感谢你。我们两个都希望吧，那样可以使我快乐一点，马西米兰。 弗兰迪，你这样匆匆地要离开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威尔福夫人派人来请我去，说她要跟我谈一谈，而且这次谈话和我的一部分财产有关。让他们把我的财产拿去吧，我已经太富了，或许他们拿去以后就可以让我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了。假如我穷了，你还会照样爱我吗？是不是马西米兰？ 哦，我是永远爱你的。只要我的弗兰蒂在我的身边，而且我能确实感到再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的手里抢走，贫富在我又何足轻重呢？但是你不怕这次谈话或许和你的婚事有关吗？ 我不这样想。 现在听我说，弗兰蒂，什么都不要怕，因为只要我活着，除了你以外，我绝不会再爱任何人。 你说这句话是想使我安心吗，马西米兰？ 哦，原谅我，你说的对，我真是没脑筋。哦，我是要告诉你，那天我遇到了阿尔培先生。 嗯？ 你知道弗兰士先生是他的朋友。 那又怎么样？ 阿尔培先生接到弗兰士的一封信，说他立刻就要回来了。弗兰蒂的脸变成了苍白色，他靠在门上以防跌倒。 这能是真的吗？威尔福夫人是为了这件事来嫁我的吗？不，那种消息看来是不会由他来通知我的。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看来威尔福夫人暗地里是反对这件婚事的，虽然她并没有公开反对。 是吗？那么我觉得我简直该崇拜威尔福夫人了。 别这样忙着去崇拜她。 弗兰迪带着一个忧郁的微笑说，假如他反对你嫁给伊皮南先生，他多半是高兴另提亲事啊。 别相信那回事，马西米兰，威尔福夫人并不是挑剔男方，他根本就是反对结婚。 反对结婚？假如他那样讨厌结婚，他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呢？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马西米兰。大约在一年以前，我曾谈起要退隐到修道院里去。威尔福夫人虽然说了许多她认为在责任上非说不可的话，但暗地里她却赞成那个建议。我的父亲在她的怂恿之下也同意了，只是为了我那可怜的祖父，我才终于放弃了那个计划。你绝对想象不到，当那位老人家望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带着怎样的一种表情。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爱我一个人，而我也几乎可以说他是只被我一个人所爱的。当他听到我的决心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种责备的眼光和那两行连珠般流到他那僵硬的脸颊上的极端绝望的眼泪。啊，马西米兰，我那时极其懊悔不该有那种心思，所以我伏到他的脚下喊道，快是我，请宽恕我，我亲爱的爷爷，不论他们怎样对待我，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了。我说完以后，他感激地举眼向天，但没有说一句话。哦，马西米兰，我或许还得受许多苦，但我觉得我祖父那时的眼光已足够补偿这一切了。 可爱的弗兰蒂，你是一个天使，我真的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在沙漠里东征西剿，以砍杀阿拉伯人为业的人，除非上帝真的认为他们是该死的异教徒，我不知道我凭什么能得到上帝的眷顾，蒙他把你托付给我。但告诉我，你不结婚，对维尔福夫人能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很有钱，太有钱了吗，马西米兰？我从我的母亲身上可以继承到5万利乌尔左右的收入。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圣米兰侯爵夫妇，也可以给我那么多。而我的爷爷诺迪埃先生显然也要立我做他的继承人。我的弟弟埃德瓦， 他的母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遗赠给他，所以和我一比，他就穷得多了。威尔福夫人把那个孩子疼爱得像一块心头肉。假如我做了修女，我的全部财产就落到我的父亲手里，我的父亲可以继承侯爵夫妇和我的财产，再由他转到他的儿子手里。 啊，多奇怪，一个这样年轻美丽的女人竟会这样贪心。 啊，她这也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儿子。你认为那是一种罪恶，但从母爱那方面看，这倒还是一项美德呢。 但你不能妥协一下，把你的财产分一部分给他的儿子吗？ 我怎么能提这样一个建议呢？尤其是对一个老是自认为对金钱毫无兴趣的女人。 弗兰迪，我老是把我们的爱当作一样神圣的东西，所以我用敬意的木把它包起来，藏在我灵魂的最深处，没有哪一个人知道它的存在，甚至我的妹妹也不知道。弗兰迪，你允不允许我向一个朋友揭露我对你的爱，和他结一个心腹之交呢？弗兰迪吃了一惊。 一个朋友？马西米兰，这个朋友是谁啊？我有点害怕。 听着，弗兰迪，你有没有在那一个人身上经验到过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感？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他，你却觉得好像已和他相识了许多时候。你会在心里追问，究竟以前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和他相识的？而虽然再也想不起那时间和地点，但你却依旧相信以前的确有过这么一回事。而这种同情感又是一种旧事重义。 是这样。 当我初次见到那个奇人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正是那样。 奇人？你说？ 是的。 那么你认识他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只不过八九天而已。 难道你竟把一个才认识了八九天的人称作你的朋友吗？哦，马西米兰，我还希望你对朋友这个称谓的价值定得比较高一点呢。 你的逻辑是对的，弗兰迪，但不论你怎么说，我绝不能摒弃那种本能的情感。我相信我未来的一切幸福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有的时候他那一对无微不察的眼睛似乎已预见到那一切，而他那有力的手似乎在帮助那一切的实现。 那么他一定是一位预言家了， 弗兰迪微笑着说。的确，马西米兰说，我常常禁不住要相信他是能预言的，而且预言的是好消息。 啊， 弗兰迪用一种忧伤的口吻说。 请让我见见这个人，马西米兰，他或许可以告诉我，我究竟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爱来补偿我所受的那一切痛苦。 我可怜的姑娘，你已经认识他了。 我认识他？ 是的，救你的后母和他儿子性命的就是他。 基督山伯爵？ 就是他。弗兰迪喊道。 他是威尔夫夫人的好朋友，绝不能再成为我的朋友了。 威尔夫夫人的朋友？绝不可能，我相信你一定弄错了。 不，我的确没有弄错，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过问我们家务的力量简直是无限的。我的后母谄媚他，把他看作一部集人类的智慧于一身的百科全书。我的父亲钦佩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以这样雄辩的论调表示过这样崇高的人生观。爱德华崇拜他，他虽然怕伯爵那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但只要伯爵一到，他就会跑上去迎接他，搬开他的手，在那一对手里他一定可以找到一样有趣的礼物。基督山伯爵对于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神秘的几乎不可抗拒的控制力。 假如真是如此，我亲爱的弗兰迪，那么你一定已经感觉到，或总之不久就会感觉到他光临的好处。他在意大利遇到阿尔佩马斯夫，他把他从强盗的手里救了出来，他去见登格拉斯夫人，他送了他一件高贵的礼物， 你的继母和他的儿子经过他的门前，他的黑奴救了他们的性命。这个人显然具有左右事物的力量，我从来不曾见过别人能像他那样把朴素和华丽调配得这样和谐。他的笑是这样的甜蜜，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不相信他的笑对别人竟是苦的。啊，弗兰迪，告诉我，他有没有那样对你笑过？假如有的话，放心吧，你就要快乐了。 我？他连瞟都不瞟我一眼。正巧相反，假如我偶尔撞见他，他看起来倒像是要避开我。他并不宽宏大量，他也没有你所说的那种超凡的慧眼，因为假如他有的话，他就会看出我的不幸。假如他宽宏大量的话，看到我这样幽默和孤独，他就会利用他的势力来为我造福。再假如像你所说的，他像那太阳，他就会用一缕赋予生命的光线来温暖我的心。你说他爱你，马西米兰，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动机呢？人们对于像你这样一个挂着一把长指挥刀、蓄着一丛威猛的小胡子的军官总是尊敬的，但他们以为压迫像我这样一个只会哭泣的可怜的姑娘是无所谓的。 好，弗兰迪，我保证你弄错了。 假如不然的话，假如他对我用外交手腕的话，那就是说，假如他像那种为了最后可以获得支配的权利而先用种种方法来讨好全家每一份子的外交家的话，他就会即使一次也好赐给我那种你极口颂扬的微笑。但不，他看出我很不快乐，他知道我对他无用，所以他一点都不注意我。谁知道呢，或许为了要讨好威尔福夫人和我的父亲，他竟然在尽可能地迫害我。他不应该这样瞧不起我，这是不公道的，毫无理由的。哦，原谅我。 弗兰迪说，他注意到了他的话在马西米兰脸上所产生的影响。 哦，我错了，因为我的心里根本没有那个人的影子，而我却胡乱地批评了他一番。我不否认他有你所说的那种力量，也不否认我曾感到过那种力量的存在，但在我这方面说来，与其说那种力量能产生好处，还不如说它能产生祸害更准确些。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

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弗兰迪说， 我不否认他有你所说的那种力量，也不否认我曾感到过那种力量的存在，但在我这方面来说，与其说那种力量能产生好处，还不如说它能产生祸害更准确些。 好了，弗兰迪，马西米兰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再讨论了吧，我什么都不告诉他就是了。 我知道我使你痛苦了，我希望有一天能执手请你原谅，但我实在并非对他抱有毫无根据的偏见。告诉我，这位基督山伯爵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承认你这个问题是我很为难，弗兰迪，因为我说不出伯爵曾给我任何明显的好处。可是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爱，这种爱的来源我无法向你解释。太阳给了我什么好处？没有，没有。他用他的光温暖了我，凭着他的光我可以看见你，只是如此而已。再譬如某种花香给了我什么好处？没有，没有。它的香味使我的嗅觉感到很舒服。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赞美他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说，我对伯爵的友情正如他对我的一样奇怪，一样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个秘密的声音似乎在向我耳语，说这一次突兀而意外的结交一定不是偶然的，在他最简单的举动上和他最秘密的思想里，我发现都和我有关。你或许会笑我，但我告诉你，自从我认识了这个人以来，我就有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以为我所遇到的一切好运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你会说我没有这种保护也已活了三十年了，是不是？没有关系，但等一等，我且举一个例子。他请我星期六到他那儿去吃饭，在他这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情。可是好，我后来又打听到这次请客你的母亲和维尔福先生都要来，我将在那儿会到他们。谁知道那一场会见将会得出怎样的好处呢？这种事情表面上极其简单，但我却从中看出一些惊人的意义，从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信心。我对我自己说，这位奇人表面上虽然是为了大家，但实际上是故意为我安排，让我会一会维尔福先生夫妇的。我也承认，有时候我甚至想从他的眼睛里去探测他究竟是否已猜到了我们的秘密恋爱。 我的好朋友，要是我老是听到你像这样没头没尾的讲话，我这样为你的理智担忧，把你看作一个幻想家了。这次的会见除了纯粹偶然以外，难道你还可以看出什么别的意义来吗？请稍稍想一想，我的父亲是从不出门的，他几次想辞绝这次的邀请，威尔福夫人则正好相反，他极想去看看这位怪富翁家的情形，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才说服我的父亲陪他去。不，不，我以前所说的话并没有错，马西米兰。除了你和我那比僵尸稍好一点的祖父以外，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求助的人了。 好。从逻辑上讲，我知道你是对的。你那甜蜜的声音平时对我是这样的有力，但今天却没有说服我。 但你的话也没有说服我。我承认，假如你不能给我更强有力的证据。 我还有一个证据，马西米兰犹犹豫豫地说。但是 的确，弗兰蒂，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甚至比第一个更荒唐。 那就糟了。 弗兰蒂微笑着说，我对于这件事还没有断定。十年的从军生活使我相信，有时我的念头是要靠突然的灵感来决定的，因为那种神秘的冲动好几次救了我的命，它使我偏左或偏右，那致命的枪弹因此就直从我的身边穿过。 亲爱的马西米拉，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死里逃生归功于我的祷告呢？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不再为我自己祷告了，而只是不断地为你祈求平安。 是的，自从你认识了我以后是如此。马西米兰微笑着说，但那可不能适用于我们未曾相识的时候啊，弗兰蒂。 你这个人真惹人生气，一点都不肯相信我的话。那好吧，让我来听听你自认为荒唐的第二个例证吧。 好，你看，从这个缺口望过去，你可以看到那匹我骑到这儿来的新买的骏马。 哦，那匹马多雄壮啊！你为什么不把它牵到门边来呢？我可以和它谈话，它会懂得我的。 你瞧，它是一头极其名贵的马。好，你知道我的手头是不宽裕的，而且素有理智人之称。哦，我到一个马贩子那儿去，看到了这匹漂亮的马，我已经给它取名叫米迪亚。我问要什么价钱，他们说要四五千法郎，所以我不得不打消这条心思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我承认，我走开的时候心头很沉重，因为那匹马很亲热地望着我，把它的头在我的身上擦来擦去。而当我骑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又以最讨好的姿态连连腾跃。当天晚上，几个朋友来拜访我，夏德罗诺先生、迪布雷先生，哦，还有五六个你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绅士。他们提议打扑克，我是从来不玩的，因为我既没有多余的钱可输，也不会穷到想去赢别人的钱来用。但只是在我的家里，你知道，所以除了叫人去拿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叫人去拿牌。正当他们在桌子前面坐下来的时候，基督山先生到了，他也在他们中间占了一个位子，大家玩起来，结果是我赢了。说来真有点难为情，我竟赢了五千法郎。我们到午夜才分手，我压不住心头的欢喜，所以我跳上一辆轻便马车，疾驰到马贩子那儿。我兴奋地狂拉门铃，来开门的那个人一定把我当作一个疯子，因为我立刻就冲到马厩里。米蒂亚正站在马槽前面在那儿吃草，我立刻就把鞍子和佩勒套上去，他极其温顺地让我摆布。于是我把4500法郎放到那惊愕的马贩子手里，我开始驰向香榭丽舍大道，要在那儿跑一次夜马，以了却我的心愿。当我骑过伯爵门前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窗口里还有灯光，而且我好像看到他的影子在窗帘后面移动。哦，弗兰蒂，我坚决地相信他知道我想得到这匹马，他是故意输钱给我去买他的。 我亲爱的马西米兰，你真的太喜欢幻想了，你不会爱我太长久的。一个生活在这种诗意和幻想世界里的男子，对我们这种平凡无趣的接触一定会觉得太少刺激了。哦，他们在叫我，你听到了没有？ 哦，弗兰蒂，马西米兰说，从这个栅栏口伸出一只手指给我，让我亲一亲。 马西米兰，我们说过的，我们只应该把我们自己看作两个声音，两个影子。 随便你，弗兰蒂。 假如我实现了你的愿望，你高兴吗？ 哦，当然了。弗兰蒂踏到门沿上，不但把他的手指，而且把他的整只手都从缺口伸出来， 马西米兰发出一声喜悦的喊叫，跳上前去抓住伸给他的那只手，在那只手上印了一个狂热的吻。于是他那只小手立刻缩了回去。马西米兰看到弗兰蒂匆匆地向屋里奔去，像是他几乎被他自己的情感冲动吓到了似的。邓格拉斯夫人和他的女儿离开以后，在马西米兰和弗兰蒂谈话期间，在检察官的家里，威尔夫先生走进他父亲的房间，后面跟着威尔夫夫人。这两个人向老人行了礼，又和巴洛斯一个忠心耿耿已任职25年的仆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在那个瘫痪了的老人两旁坐了下来。罗铁先生坐在一张脚下有轮子可以推动的圈椅里，早晨他坐在椅子上在房间里推来推去，到晚上又把他从圈椅里抱出来。他的面前放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映出整个房间，可以让他丝毫不必转动，他根本不能转动，就可以看见所有走进房间里来的人和他周围的一切情形。罗铁先生虽然像一具僵尸一样丝毫不能动弹，但却带着一种机警聪明的表情望着这两个新来者，从他们这种严谨的礼节上，他立刻看出他们是为了一件意外的正经事而来的。他现在只剩下视觉和听觉，在他这个似乎只配进坟墓的可怜的躯壳里，只有这两种器官给他添了一点生气，像是一炉死灰里的两点孤独的火花。可是仅凭着这两种器官中的一种，他就可以表达出他脑子里依旧还在活动着的思想和感觉。他可以用眼光来表达他的内心生活，他的眼光像是一个在荒漠里夜行的旅客所看到的远处的灯光，从这遥远的灯光上，他可以知道在那一片黑暗和寂静里，另外还有一个人醒着。诺提埃的头发又长又白，一直披到他的肩头，睫毛密而黑，在睫毛底下的那一对眼睛里集中着所有的活力、言语和智慧。这原是常有的事，在一个只用一种器官来代替其他各种器官的人，以前分散在全身的精力就会凝聚在一处。当然了，他的手臂已不能动，他的嗓子也已不能再吐出声音，他的身体失去了活力，但那一对有力的眼睛已足够代替一切了。他用他的眼睛来发号施令，他用他的眼睛来表示感激，总之他用一对活着的眼睛表达出一具尸体脑子里的全部感想。在那个大理石似的脸上，有时会射出一道愤怒的火花，有时会流露出一片喜悦的光芒，看了令人非常吃惊。只有三个人能懂得那可怜的瘫痪老人的这种语言，就是威尔夫、弗兰迪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仆人。但威尔夫很少来看他的父亲，非到绝对必要的时候他绝不愿意来和他说话，所以那老人的全部快乐都集中在他的孙女儿身上。弗兰迪凭他的爱、他的耐心和他的热忱，已学会如何从诺提埃的目光里读出他脑中的种种感觉。旁人虽无法懂得这种无声的语言，但他却能用他的嗓子的各种语调，用他脸上的各种表情和他灵魂里的全部热忱把它传达出来。所以那青年女郎弗兰迪和那无助的老人之间依旧可以做畅谈。老人的身体虽简直已不能称为是活的， 但他依旧是一个知识广博、见解透彻和意志坚强的人。他的肉体虽已麻木，可是他的精神却仍能指挥一切。弗兰迪解决了这个稀奇的语言问题，能够很容易地懂得老人的心思和传达他自己的意见给老人知道。他那孜孜不倦的热忱，凡是日常生活上的普通事物，他极少会错解老人的意思，总能满足那依旧还活着而且还能思想的那个脑子的希望和那差不多已经死掉的身体的需要。至于那个仆人，我们已经说过，他和他的主人已相处了25年，所以他知道他的一切习惯，极少需要诺提埃自己来要求什么东西。威尔夫快要和他的父亲做一场奇异的谈话了，他无需弗兰迪或那仆人的帮助。我们前面说过，他完全懂得那老人的词汇，假如说他并没有常常利用这种理解力，那是因为他不关心他的父亲或懒得和他接触的缘故。所以他让法兰蒂到花园里去，并支开了巴洛斯，他自己坐在他父亲的右手，维尔夫夫人则坐在左手，然后他们这样对他说：阁下，我没有去叫法兰蒂，并且还支开了巴洛斯，我相信您不会因此不高兴的，因为我们要商量的这件事是不适宜当着他们的面谈的。维尔夫夫人和我要向您报告一个消息。在维尔夫讲着一段开场白的期间，诺提埃的脸上始终毫无表情，维尔夫则正巧相反，他极力想把他的眼光穿透到老人的心底里。这个消息，检察官用那种冷淡和坚决的口吻继续说，似乎要断然摒弃一切讨论似的。这个消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您的嘉许的。那老人的眼光里依旧保持着那种空白的表情，不使他的儿子探查到他脑子里的感想。他听着，只是表示他在听着而已。阁下，梅尔夫又说，我想给弗兰迪办婚事了。即使那老人的脸是蜡烧成的，也不能更少情感的了。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的脸上产生丝毫动情的痕迹。婚事在3个月之内就要举办，梅尔夫说。诺提埃的眼睛里依旧保持着那种毫无生气的表情。威尔夫夫人这时也参加谈话，她接着说， 我们以为您大概是很关心这个消息的，阁下，因为您一向非常钟爱弗兰迪，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对方那个青年人的名字告诉您就得了。弗兰迪的这门亲事是最合理想的了，男方很有家产，社会地位也很高，至于他的人品，那是可以保证弗兰迪将来过得很幸福的。但是他的名字您大概也不会完全不知道，我们所指的那个人就是伊皮南男爵，弗兰什·奎斯奈尔先生。 在他的妻子讲话的期间，维尔夫仔细地注视着那老人的脸。当维尔夫夫人宣布伊皮南这个名字的时候，诺铁先生眼睛里的瞳孔就开始渐渐扩大，同时他的眼皮像一个人快要讲话时的嘴唇那样颤抖起来。他向维尔夫夫人和他的儿子闪电似的射了一眼。维尔夫知道诺铁先生和老伊皮南之间以前的政治仇恨，很懂得这个宣布所产生的激动和愤怒，但他假装没有觉得，等他的妻子说完以后就接着谈下去。阁下，他说，您知道弗兰迪已快要19岁了，所以必须赶快给他结一门适当的亲事，可是我们的计划里并没有忘记您，我们在事先已打听得十分清楚，弗兰迪未来的夫婿同意 啊，并非同意住在这座房子里，因为住在这里，那一对青年人或许会觉得不方便，而是同意您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您和弗兰迪本来是相依为命的，这样就可以不会分离，您的习惯也不至于被破坏。那时您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孩子来照顾您了。 弗兰迪发出盛怒的目光，显然那老人的脑子里在煎熬着某种极痛苦的念头，因为那悲愤的喊叫一声到他的喉咙口，但因为喊不出来，所以几乎致死了他。他的瞳孔和嘴唇憋得发紫。威尔夫静静地打开了一扇窗，说：“ 哦，天气暖极了，热坏诺铁先生了。”然后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但没有再坐下来。这门亲事，威尔夫夫人又说，伊皮坦先生和他的家庭也是很乐意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近亲，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位婶娘。他的母亲是他落地的时候就死了的，他的父亲在1815年遭人暗杀，那就是说他只有2岁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自己拿主意。那次的暗杀事件很神秘， 威尔夫说， 凶手至今还查不出来，虽然有嫌疑的人不止一个。 诺铁用了这样大的劲，竟把他的嘴唇张成一个微笑。 好，梅尔夫继续说，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那些主持这件罪案的人，有一天法律的手或许会落到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再去受上帝的审判。那些人大概倒很乐于处于我们的地位，嫁一个女儿给弗兰什·伊皮奈先生，借此洗掉外表上的一切嫌疑。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